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九章，不祥的失败，第25集。 邓布利多教授命令格兰芬多全体同学返回礼堂。10分钟后，赫奇帕奇、拉文克劳和斯莱特林的同学们也进来了，每个人脸上都很困惑。 我和教师们需要对城堡展开全面搜查， 邓布利多教授告诉大家。这时，麦格和弗利维教授关上了礼堂所有的门。 为了自身安全，你们恐怕只能在这里过夜了。希望级长守住礼堂入口，我委托男女生学生会主席负责管理，若有什么情况，立即向我汇报。 他又对一旁得意非凡、煞有介事的珀西说道： 派一个幽灵传递消息。 邓布利多教授停住话头，正准备离开礼堂，却又说道： 哦，对了，你们需要…… 他轻轻一挥魔杖，一张张长桌子便飞到礼堂边上，自动靠墙站着。又是轻轻一挥，地上出现了几百个软绵绵的紫色睡袋。 好好睡吧。 邓布利多教授说完，便走出去，关上了门。礼堂里立刻响起了叽叽喳喳的议论声。格兰芬多的同学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其他学院的同学。 大家都钻进睡袋。 珀西喊道： 快点，不许再说话了，10分钟后熄灯。 过来。 罗恩对哈利和赫敏说。他们抓过三个睡袋，拖到墙角。 你们说，布莱克还在城堡里吗？ 赫敏担忧地小声问。 邓布利多好像认为他还在。 罗恩说。 幸亏他挑了今天晚上。 赫敏说。他们合一钻进了睡袋，用胳膊支着脑袋聊天。 今晚我们不在塔楼里。 我想，他出逃在外，已经没有时间概念了。 罗恩说。 不知道今天是万圣节前夕，不然他肯定冲到这里来了。 赫敏打了个哆嗦。在他们周围，同学们互相询问着同样的问题。 他是怎么进来的？也许他知道怎样幻影显形。 几步之外的一位拉文克劳同学说。 就一下子凭空出现了。 没准他把自己伪装起来了。 赫奇帕奇的一位5年级学生说。 他可能是飞进来的。 迪安托马斯说。 拜托，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花时间度过霍格沃茨一段校史吗？ 赫敏恼火地对哈利和罗恩说。 大概是吧。 罗恩说。 怎么了？ 因为城堡不光有城墙保护。 赫敏说。 还有各种各样的魔法阻止外人偷偷闯入，你不可能在这里幻影显形。还有，我倒想看看什么样的伪装能骗过那些摄魂怪，他们把守着学校的每一个入口，如果他飞进来，他们肯定会看见的。另外，费尔奇知道所有的秘密通道，都已派人严加看守。 现在熄灯。 珀西大声说。 我要求每个人都钻进睡袋，别再说话。 蜡烛立刻全部熄灭了，只有那些银色的幽灵发出些许光亮，飘来飘去的跟级长们严肃地交谈着什么。施了魔法的天花板看上去跟外面的天空一样，点缀着许多星星。在这样的天花板下，听着礼堂里仍然响着的窃窃私语声，哈利觉得自己好像睡在户外的微风里一样。每过一个小时，就有一位教师出现在礼堂里，查看是否平安无事。大约凌晨3点的时候，许多同学终于睡着了。邓布利多教授走了进来。哈利注视着他在四处寻找珀西。珀西在一排排睡袋间巡行，训斥那些说话的同学。他离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不远。邓布利多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，他们三个立刻假装睡着。 教授，有他的线索吗？ 珀西小声问。 没有。这里没事吧？ 一切正常，先生。 很好，现在没有必要惊动他们。我给格兰芬多校巷洞口找了个临时看守，明天早晨你就可以让他们搬回去了。 胖夫人呢，先生？ 躲在三楼的阿盖尔郡地图里。看来当时他没听到口令，就不让布莱克进去，布莱克就动了手。他的情绪仍然很糟糕。等他平静下来后，我再让费尔奇先生把他修复。 哈利听见礼堂的门又吱嘎一声打开了，传来更多的脚步声。 校长， 是斯内普。哈利一动不动，仔细倾听。 整个四楼都搜过了，他不在那儿。菲尔奇也到地下教室看过了，那儿也没有。 天文塔呢？特里劳尼教授的房间呢？猫头鹰棚屋呢？ 都搜过了。 嗯，很好，齐弗勒斯。我也料到布莱克不会在这里逗留。 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怎么进来的，教授？ 斯内普问。哈利把脑袋从胳膊上微微抬起一些，好让另一只耳朵也能听见。 想法很多，西弗勒斯，可每一种都同样站不住脚。 哈利把眼睛睁开一条缝，朝他们站的地方望去。邓布利多背对着他，但他能看到珀西的脸，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，还能看到斯内普怒气冲冲的侧影。 你还记得我们的那次谈话吗，校长？就在开学前。 斯内普说话时嘴唇几乎不动，似乎不想让珀西参与他们的谈话。 记得，西弗勒斯。 邓布利多说，声音里透出某种类似警告的意思。 布莱克不依靠内援就闯进学校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。我表达过我的担忧，当你指定…… 我不相信这座城堡里有哪一个人会帮助布莱克闯入。 邓布利多说，他的语气明确表示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斯内普便没再说话。 我必须下去找那些摄魂怪。 邓布利多说， 我说过，等我们搜查完了就通知他们。 他们不是想来帮忙的吗，先生？ 珀西说。 哦，是的。 邓布利多冷冷地说。 但只要我还是校长，恐怕没有一个摄魂怪能跨过这座城堡的门槛。 珀西显得有点尴尬。邓布利多离开了礼堂，走得很快，悄无声息。斯内普站了一会儿，注视着校长的背影，脸上带着很深的怨恨，然后他也离开了。哈利望了望旁边的罗恩和赫敏，他们俩也都睁着眼睛，眼里映着星光闪烁的天花板。 这都是怎么回事？ 罗恩不出声地问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全校只有一个话题，就是小天狼星布莱克。关于他怎么闯进城堡的说法越来越离奇。在接下来的一节草药课上，赫奇帕奇的汉娜艾伯花了好多时间告诉别人，只要有人肯听，布莱克会变成一丛开花的灌木。被撕坏的胖夫人肖像从墙上拿了下来，换上了卡多根爵士和他那匹肥灰马的画像。这弄得大家都很不开心。卡多根爵士用一半时间挑逗别人跟他决斗，用另一半时间想出一些复杂的近乎荒唐的口令，而且一天至少要换两次。 他彻底疯了。 西莫斐尼甘气恼地对珀西说。 就不能换个别人吗？ 别的画像都不肯接这份活儿。 珀西说。 被胖夫人的遭遇吓坏了。只有卡多根爵士很勇敢，居然自告奋勇。 不过跟哈利担心的其他事情比起来，卡多根爵士根本算不了什么。现在哈利被严密监视着，教师们寻找借口陪他穿过走廊，珀西维斯莱到处跟着他，就像一条特别神气活现的警犬。哈利怀疑是听从他母亲的吩咐。更糟糕的是，麦格教授还把哈利叫到他的办公室，他脸上的表情那么凝重，哈利还以为一定是谁死了。 再瞒着你也没有意义了，波特。 他用非常严肃的口吻说道。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打击， 小天狼星布莱克。 我知道他是来找我的。 哈利无奈地说。 罗恩的爸爸告诉他妈妈时，我听见了。维斯莱先生在魔法部工作。 麦格教授看上去非常吃惊。他瞪着哈利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。 我明白了。好吧。那样的话，波特，我想你能理解我为什么认为你不宜再参加晚上的魁地奇训练。在外面的球场上，身边只有你们球队的人，这是很暴露的，波特。 星期六我们就要进行第一场比赛了。 哈利激动地说。 我必须参加训练，教授。 麦格教授专注地打量着他。哈利知道，他对格兰芬多球队的输赢也非常关注。毕竟，当初就是他建议哈利当找球手的。哈利屏住呼吸等待着。 啊。 麦格教授站起身，望着窗外雨中隐约可见的魁地奇球场。 好吧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我也愿意看到我们最终赢得奖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波特，如果有一位教师在场就好多了。我去请霍奇女士监督你们训练。 第一场魁地奇比赛日益临近，天气越来越恶劣。勇敢无畏的格兰芬多球队在霍奇女士的监督下训练得更辛苦了。在星期六比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中，奥利弗伍德告诉了队员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。 我们不和斯莱特林队比赛了。 他非常恼火地对他们说。 弗林特刚才找过我，我们要打赫奇帕奇。 为什么？ 队员们异口同声地问。 弗林特的理由是他们找球手的胳膊仍然有伤。 伍德怒气冲冲地咬着牙说。 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明摆着的，不想在这种天气比赛，认为这会减少他们赢的机会。 狂风暴雨肆虐了一整天，伍德说话时他们还能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。 马尔福的胳膊根本就没问题。 哈利愤怒地说。 他是假装的，这我知道，但是没法证明啊。 伍德恨恨地说。 我们一直是按照对付斯莱特林的战术训练的，结果却要打赫奇帕奇，他们的风格完全不同。他们新换了队长和找球手，是塞德里克·迪格里。 安吉丽娜、艾莉亚和凯蒂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。 笑什么？ 伍德说，皱起眉头看着这种轻浮的行为。 他就是那个高个帅哥是不是？ 安吉丽娜说。 身材结实，不爱说话。 凯蒂说。他们又咯咯地笑开了。 他不爱说话是因为他脑子太笨，连不成句子。 弗雷德不耐烦地说。 我不知道你担心什么，奥利弗。赫奇帕奇不过是小菜一碟儿。上次我们跟他们比大约五分钟，哈利就抓住了金色飞贼，记得吗？ 那时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比赛的。 伍德大声嚷道，眼珠子微微凸了出来。 迪克里组织了强大的阵容，他是个出色的找球手，恐怕你们都要认识到这一点。我们绝不能放松，必须集中精力。斯莱特里想打乱我们的阵脚，我们必须获胜。 奥利弗，镇静。 弗雷德显得有点惊慌，说道：“ 我们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赫奇帕奇的，非常认真。